狀況的不穩定性啦。第二就講緊嗰個政府的財政狀況。我自己睇咧，其實即係可能正正佢想攞出嚟解釋，但係更加會引嚟疑慮嘅地方就係話，當我哋成日都講話六大因素嘅時候，其實至少有四個因素都係講緊積極向上，係應該要加人工嘅。有兩點，一點只係不確定啊，或者要用佢嘅字眼叫不穩定啦，即係營商環境不穩定。咁所以要有一個比較小心同埋審慎嘅處理咧。呢、这、一個當然你唔係話可以話唔可以接受，但係我哋會覺得我哋個理解會成為就係話咧，第一 2.5 呢個 percent 呢個數字走出嚟咧，搬離咗嗰個正值實在太遠，亦都解釋唔到點解係 2.5， 一如你所講，點解唔係其他數字咧？第二過分強調呢一個經濟狀況嘅不穩定同埋財政狀況嘅差咧。其实是不是背后表示住一些因素或者表示住一些意思呢？例如就是说究竟是不是新一届政府不愿意投放资源在公务员的聘任、留用和激励上面呢？会不会这些这样的决定代表住商界的利益是获得重视呢？会不会是解读成为即是政府不愿意去尊重的机制呢？或者甚至乎覺得公務員是被刻薄呢？呢啲信息或者呢啲咁嘅睇法呢，其實都係好直線，大家都會諗到。因為大家琴日我哋言猶在耳，都聽到行政長官同埋局長呢都係對公務員呢家長有加嘅，講到係一個效率超主嘅隊伍啦，如何係即係表現優秀。我哋亦都知道嚟緊新一屆政府會任重道遠，我哋都好想公務員團體又好，公務員工會都好啦，都好想做得好，係改變咧市民對於公務員可能喺上一屆政府以嚟啦，可能認為抗疫做得唔係咁理想嘅情況底下咧，可能對公務員有啲偏見啦。我哋其實都想做得好嘅，咁但係一方面聽到話啊，我哋應該點樣係讚賞好或者成，但另一方面今日咧就提出一個咧。是相对来讲是一个解释不到的一个数字。咁我觉得即是这一些矛盾呢同埋呢一个即是不合理的地方呢，我想嚟緊呢个礼拜呢政府啦行政会议啊同行政长官是有需要再重新检视，尤其是我知道听日我想或者其他嘅中央评议会啊嘅成员啦，又或者其他主要工会都有机会表达意见啦。我希望政府同埋行政長官行政會議可以聽一聽職方喺呢方面嘅一啲訴求或者唔同嘅睇法，同、 okay. 最後可以提出一個比現在更加顯著啲嘅升幅。 再問一問聽眾啦，咁各位啊，聽眾點樣睇咧？今次政府建議公務員劃一加薪 2.5% 呢個嘅講法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我諗一般市民咧，其實即係我同馮生壽剛才所講嘅意見係即公務員嗰個觀點啦。我諗一般市民可能佢會睇一個就係個薪酬加幅。咁我記得過往咁多年咧，大家個整體感覺都係比較偏高嘅。咁而政府通常會傾向咧，就係話可能中低層就會加多少少，或者如果個高層嘅趨勢係高過中低層好多咧，咁都會有睇齊。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市民亦都覺得可能本身公務員嗰個工資水平都唔低嘅。譬如我哋知道，可能文員入職可能係20,000以上，或者老師入職係30,000以上嚇，即係政務主任 A.O. 嗰啲唔好講啦，50,000+咁樣。咁我諗市民一般嚟講就會覺得，除咗個趨勢似乎比一般市民即係個感受到嘅加薪幅度高咧，鐵飯碗之外咧，佢哋本身嗰個水平都唔低。咁所以呢度就牽涉到嗰、那個薪酬趨勢啦，同埋本身公務員嗰、那個即係工資水平啦嚇。咁即係可能的確唔係討論呢個問題。咁但系我自己听到，可能好多市民都会有咁样嘅谂法嘅。 冯元忠 系喺度听到 啊， 即系话我睇同唔同意呢个睇法系嘛？嗱，我自己睇同意嘅。喺社会，其实公务员都系社会嘅一份子啫。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咧，我相信咧，即系当然公务员你话系咪等同于一个市场上面嘅其他工作岗位咧？咁当然大家系有唔一样嘅。因为坦白啲讲，我哋系有个服务市民嘅初心，有一个为公共服务提升效率，亦都希望做得更好，可以有担当作为，嚟紧有机会可以做得更多嘅工作，去肩负一国两制责任嘅呢啲咁嘅工作啦。 咁啊，而事實上我哋都有掌控到一啲公共資源啦，去決定一啲公共政策嘅機會咧。我相信呢一啲咧，其實係同市場上邊一啲商家嘅一啲外邊嘅一啲工作咧，其實係唔一樣嘅。而事實上咧，我哋亦都要肩負一啲額外嘅責任啊，同埋一啲受一啲條例嘅規管咧。其實呢點我相信即係大家都明白嘅。咁但係我提出呢樣嘢咧，其實係想指出咧，就係話。我哋明白呢市民对于公务员嗰个人工嗰个加薪幅度呢的确系有佢嘅意见，我系同意嘅。咁但问题就係话会唔会因为呢一段期间啊，因为我哋即係喺过去呢段期间可能喺嗰、那个抗疫嘅工作上面做得唔系咁理想，於是乎對於嗰個公務員薪酬嘅加幅会比较敏感啲，从而认为系唔应该所谓加咁多，又或者從一個頭先主持人所講到嘅角度，就係話哦，因為你哋嘅工種本身嗰個人工都係比較高嘅，咁所以會多啲意見咧。嗱，當然呢啲都係一個社會現象，我唔係話要點樣質疑，只不過我覺得咧，其實咧喺大家討論公務員薪酬調整嘅時候咧，都要有一個平衡，因為我哋其實個工種同一般嘅市場上面嘅數字係唔一樣嘅。嗰、那個所謂嘅性質啦，以至到嗰個幅度啊，以至到嗰個相關性都唔一樣。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呢，就係話呢政府係認為呢係有需要我哋去考慮我哋嘅人工嘅時候呢，係要同一個市場可比性㗎嘛。咁所以點解你會睇到就係話我哋過去一段期間都不斷強調住呢個淨值嘅重要性。原因呢唔係話啊我哋一定要係加到 7.26, 但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哋認為公務員嘅人工係應該用嚟做聘任、留用同激勵，亦都係有其他嘅需要，我應該會再講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大家應該要睇翻舊年的確透過呢一個薪酬調整之下嗰、那個數字咧，的確係有呢咁嘅數字，代表住咧去年咧的確係喺個市場上邊有咁嘅增幅。咁究竟點樣去平衡？既要同嗰個市場有可比性，但係又希望顧及嗰個所謂嘅社會觀感咧。咁最終係咪得到 2.5 咧？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平衡嘅技巧。最後我想指出一點好重要嘅，其實所謂市民同公務員其實係冇二致嘅。其實我都係市民啫嘛。究竟最終公務員調整薪酬，其實係咪會帶動到刺激經濟咧？其實我相信咧，唔使我講，已經有好多諾貝爾經濟學家嘅得獎者啊，又或者社會嘅時評人啦，施永青先生啊，岑日飛先生都已經有講嘅。所以我覺得，其實公務員有一個合理嘅加薪，其實對於400万嘅打工仔係絕對有好處。我哋唔需要兩雙分割去睇，就話哎呀，你哋公務員加得多，我哋啊加唔到咁多。而事實上，呢個人工唔係嚟自我哋天馬行空諗出嚟嘅，反而係舊年嘅市場價值。所以點解我哋提出就係話，如果而家個相對非常保守，一個我哋認為唔合理嘅數字，其實係咪表示只向商界傾斜呢？係咪表示住新政府對於資源嘅投放唔願意安放喺公務員喺聘用、留任、激勵方面呢？我覺得值得係即係大家應該要去再觀察。 馮傳忠對於呢個成個公務員薪酬調整嘅機制咧，都想同你討論一下，因為咧其實薪酬趨勢調查咧，咁啊過往嘅社會討論咧，都係有一啲嘅質疑嘅聲音嘅。咁首先就係話今次嘅薪酬趨勢調查咧，咁啊有一相當一部分嘅企業咧就並冇回覆啦嚇。咁而且咧都係個調查咧都可能係未追得上而家喺疫情底下咧嘅一啲新嘅一啲勞工市場嘅一啲形態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有啲人係首先係質疑呢個嘅薪酬趨勢啦嚇。第二咧就係頭先你都講到啦，雖然有啲指標可能係指向加薪嘅，但係亦都有啲指標係指向係要有啲憂慮、有啲隱憂，即係譬如經濟狀況前景嘅不穩定啊，以至到而家即係政府真係出現咗財赤啦。你覺得真係要去到平衡，或者係甚至去要到檢討成個機制嘅時候，有啲乜嘢需要去到做呢？ 我试下大体咁样去回应一下你个提问，我睇下答唔答到。嗱，好老实讲，整个调整机制咧，讲紧系29年啦，30年咁滞啦吓，讲紧一路都系讲紧旧年嘅数，系滞后嘅。咁即系换言之，如果我哋今日讲翻而家个情况，跟住去否定咗旧年呢一个市场上面嘅数字，其实我觉得系唔公平嘅。即系换言之，我想讲咧，每年年度薪酬调整咧，都系睇翻市场上面嘅数字。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串呢一段慢车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香港仔鱼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到晚上七点钟，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对开的这个路段，香港仔鱼市场道将会是做紧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的，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路德会去油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啊。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入边饰演成叔，佢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但呢点同我有啲似。佢用心守护住呢一个特别的失物认领处。二十五个感人故事，约定大家收听。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广播剧由七月九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九点到十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约定大家收听。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政府提出咧，就係全體公務員咧係劃一加薪2.5%啊！咁啊，各位聽眾點樣睇呢個嘅建議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何建中啊，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公務員團體就係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全忠傾緊嘅。馮全忠你好。 系啊，你好，两位主持人。 头先就即系问到你即系两个问题啦。第一就系、是、即系其实政府都有考虑到，譬如嚟紧个经济前景同埋财赤，咁你觉得应该调整到乜嘢先至系合理呢？第二就系成个而家嘅公务员嘅薪酬检讨嘅调整嘅制度，有冇咩地方需要你觉得要检讨嘅咧？ 其实我哋睇头先嗰两个因素咧，我觉得其实睇下点样诠释嘅啫。当大家讲紧经济状况系唔稳定嘅时候咧，其实即系睇下大家攞啲咩数据咁解啦。即系譬如如果大家喺上个月嘅，如果有留意嘅话，你会听到啊，财政司司长咧系讲紧叫大家咧，对于嚟紧嘅香港经济咧，唔需要太过悲观嘅，好多数字都系直接即系一路向上嘅。咁啊 ，PMI 指数咧，以至到我哋听到好多嘅一啲讲法咧，都系讲紧咧，公务员如果系有一个加薪嘅话咧，系对于刺激嗰个香港嘅经济啦，以至到带动私人市场嗰个打工仔400万个打工仔嗰个薪酬咧，其实都系有一个指标性作用嘅。咁所以你话喂，经济个状况系咪真系咁差？又或者政府嘅取态喺边一方面咧？其实呢度可以即系好有可疑嘅地方嘅。咁至於你話財政狀況，我亦都聽到就話去年講緊嗰個財政個狀況，講緊嘅税收咧係破紀錄嘅。咁當然而家有500多億咁，但係嘅赤字啦，但係最終嗰個數字係咪真係咁差咧？我自己睇 並不一樣咯。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過分強調講緊嗰個經濟狀況，以至到政府嘅財政嘅情況嘅話咧，跟住而忽視咗其餘嗰四個因素咧，呢個並唔係一個穩妥嘅做法啦。 係阿馮生啊，頭先我哋都討論咗好耐啦，咁你覺得 2.5 就唔係好合理，或者唔知個機制點樣定出嚟？咁其實你哋工會覺得你哋提議係加幾多，或者你哋係點樣計出嚟，或者同埋你哋個數同而家 2.5 個差距大唔大咧？ 我哋个会咧，其实一路都觉得应该尊重嗰个机制，跟嗰个数字去加嘅。咁但系当然啦，而家政府都已经提咗一个初步嘅 offer， 就系讲紧话 1.5 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好多不同嘅工会都有提嘅意见，包括系 5.3 啊、5.26 啊都有。咁我自己睇法咧，就系话其实 2.5 真系完全系解释唔到点解系 2.5 嘅。咁我会认为咧，如果真系要有个 counter proposal 嘅话，我觉得起码会去翻一个中级公务员嗰个数。即系 4.5 或1呢一个做法咧，会比较合理。 OK， 好啊，唔该晒冯全忠啊，多谢你。系冯全忠咧，就系香港公务员总工会嘅主席嚟噶。各位听众点样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何建忠啊，喺继续同听众倾之前咧，就有一则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大埔广福村广智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噶。咁好啦，我哋听一听听众嘅意见先。电话旁边咧有听众张先生喺度，张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请讲啊。 系就关于公务员加薪呢个划1.5% 咧， 嗯， 就我系一个普通市民咧， 系 就我睇法就系都有啲失望嘅。但系睇公务员嗰个角度咧。頭先嗰位主席都話啦，希望就係嗰個薪酬趨勢嗰個建議嘅係分級嚟加。咁但係呢個行會討論之前呢，葉劉已經之前就話冇可能咁高㗎啦。即係都感覺上呢就唔會最終嘅結果就唔會就係過往咁樣去加法㗎啦。 所以張生你講嘅失望係你比你想象中低係咪就唔係比你想象中高。 是没错没错想象中是低的。即是特别如果在公务员的角度呢就是低的。因为不要忘记就是过往两年呢就是公务员都是动身的。咁而这个结果呢是结果是其实就是对上一年那个的趋势就那个得回来的结果来的。咁理论上呢这个现在那个建议呢是滞后了一年的。咁当然你话因为第五波嗰个疫情的发生呢令到嗰个经济就有一些滑落。 嗯。 咁呢个是佢做嗰个薪酬趋势嗰时冇预料到㗎嘛。 嗯。 咁比如如果你话哦而家嚟緊嗰12个月个经济又弹返咁将来嗰个加法又怎样呢咁样。 明白。好啊，多谢晒张先生啊，即都系即叫做知道啦吓，或者留意到即可能呢个薪酬趋势调查咧，可能数据上咧系会有滞后嘅。咁但系呢个真系 冇办法噶啦。 系啦，都难以避免啦。又始终趋势调查咧就系睇翻即过去嗰一个年度嘅一啲私人机构嘅一啲薪酬趋势啦，咁吓咁嘅情况啦。咁所以先至政府话要考虑埋其他嘅一啲因素去到决定啦吓。好啦，我哋听到一位听众咧有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你好，系， 系， 我就觉得行会今次嗰、那个决定咧，即、就、系、是、对于公务员加薪嘅决定系明智嘅。点解咧？即、就、系、是、因为即系而家经济的确系唔好啦，对于普罗嘅打工仔嚟讲，系咪？咁如果公务员仲系加嘅幅度太高嘅时候咧，就会冇即系冇咗一种好似共度时间嘅感觉啦，俾市民大眾。咁同埋如果長遠啲諗，即係政府而家都會派消費券啦，咁下年會唔會呢？咁未知之數啦。咁但係如果喺公帑上面慳，即係能夠節省一啲，以至到有更多條件係下年，即係下年又派消費券啦，咁對於市民大眾的確係好事，係可以挽回一啲民，即係不少民心，我覺得。咁即係。同埋咧，我覺得嗰個薪酬 嗰、那個指嗰、那個採樣啊，即係採嗰、那個採數據嗰、那個嗰、那個薪酬係咪即係委員會咁上下啦嚇？咁佢嗰而家好多公司喺疫情之下咧，唔係好多公司賺到錢嘅喎。咁佢好似揾到好多公司咧，都係嗰、那個即係利潤都係較為多啲嘅，即係賺到錢。咁我覺得依樣嘢要檢討一下咯， okay. 即係會唔會係即係傾向咗賺揾賺錢嘅公司嚟到攞數據咧？咁樣咧就變咗好似令到嗰個薪酬即係成日即係調高咗啊！咁樣咁係咪應該即係有一個檢討嘅空間呢 o、okay, k 好多謝曬阿黃先生嘅意見啦嚇。佢講到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咁究竟係揾啲乜嘢嘅公司去到做呢個嘅樣本咧？咁其實咧都政府都有解釋過嘅。咁的確咧係會有啲嘅大公司咧係比較多嘅。咁都因為都解釋過咧，係因為嗰、那個大公司咧可能嗰個連續性咧嚇會比較同政府嗰度類似嚇。咁佢可能會一啲比較營運得耐啲啦，或者一啲有一啲穩定業務嘅一啲公司。咁所以咧就嗰个嘅人手啊，同埋嗰个嘅业务咧会比较稳定啲，就比较似政府。咁但系咧都考虑到咧，即系过往都有啲声音就系话啊，可以加入多少少咧一啲嘅中小企啊吓嘅一啲嘅数据啦。咁所以咧就喺2007开始咧，就将一啲规模比较细，即系讲紧50至59名雇员嘅一啲公司咧，就纳入呢个嘅薪酬趋势嘅调查范围。咁但系咧就都系占少部分啫。咁讲紧呢啲就系中规模较细嘅公司咧，占个比重咧。就25%嘅啫吓，何建中 系咁，我谂其实呢个讨论咧，我谂我哋每年都会出现，即系话哦有薪酬趋势，跟住应该加几多？过往咧就可能话高中低级嗰个差异系点咧？咁我睇到个趋势比较多，可能即系中低级咧会比个指标高多少少吓，就唔好同高层嗰个差距太远，影响士气。咁另一方面就系话同即系市民大众个感受啦。咁我自己觉得咧，其实无论有冇一个公式都好咧，即系呢个讨论点都系无可避免，同埋都无可避免系带有啲政治性嘅，同埋系当时做决定嗰个社会环境。即系你想象，如果做决定嘅时候系今年二三月香港嘅疫情咁严重嘅时候咧，咁可能咧即系动身嗰个声音更加大。咁我觉得呢个都系无可避免嘅情况。 咁而一啲嘅公務員團體嘅一啲理據啦，咁正如頭先有聽眾所講啦，正正就因為過去嗰兩個年度啊嚇，咁嗰個都係公務員嘅薪酬咧都係動薪嘅，咁其實其中一年咧2020至2021年咧個薪酬趨勢咧係錄得正數，跟住2021至2022年咧個薪酬趨勢係錄得係負數嘅，咁但係呢兩年咧咁政府都係決定咗係公務員動薪啦，咁所以咧就先至有啲嘅公務員團體就認為咧咁過咗呢兩年啦。动身的一个期间，所以就再次录得正数的时候，就他们认为应该就是跟贴回那个薪酬趋势来到加薪，有这样的理据。好了，我们电话继续是1872311，转头再谈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讲一讲医学嘅专科嘅读音。骨科咧，我哋叫做 orthopedic， 呢个相对容易嘅 orthopedic。author 其实听落去咧系同作家一样 ，author 一样发音。跟住 pedic，orthopedic。咁呢个就系骨科。咁如果我想讲一个骨科嘅医生咧，我叫 orthopedic surgeon。跟住咧，我哋讲到一个 pediatrician 儿科医生 ，pediatrician pediatrician。好，今日讲到呢度，我哋下集讲多两个专科嘅名字，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下午的5:48，继续是自由风自由风的时间，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大家如果想讨论个公务员的薪酬调整的问题，欢迎打来跟我们谈一下。何建中，这个时间也请来一位立法会议员跟我们谈。电话旁边有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郭伟强。郭伟强你好。 你好。 是两位主持好。 你又点睇今次政府建议嘅公务员或一加薪2.5%咧？ 工联会属下嘅政府人员协会咧，喺5月份咧就做过一个问卷调查，访问佢嘅公务员会员啦，究竟对于嚟紧加薪嗰、那个愿景系点嘅？咁啊，里边咧基本上大部分嘅员工咧都希望加薪咧4%至到6%以上。咁對於今次今早啱啱出爐嘅劃一加薪2.5%咧，我相信對於工會嚟講咧，一定係會感到失望嘅，因為嗰、那個加幅咧喺凍結咗2年之後咧，都唔能夠追得上通脹嚇。咁呢個係令到我哋中基層嘅打工仔女嘅生活質素咧係受到影響嘅。咁但係當然大家都留意到社會都有好強烈嘅討論啦，而有另外一邊嘅意見就話想繼續動薪嘅。其實喺度想強調呢，我哋政府人員協會呢一直都係反對動薪，同埋呢亦都喺度再重申呢，過去幾年都係有明顯嘅通脹，我哋都希望我哋嘅中基層嘅公務員同事呢能夠得到加薪去应对呢个通胀。咁当然呢个加薪呢其实同时间系影响緊一啲资助机构啦，包括医院里面嘅医护人员啦，亦都包括一啲受资助机构嘅员工同埋一啲非公务员合约嘅员工。所以呢其实对加薪嘅期望系有一定嘅。同时间呢就系但系呢大家见到佢有加幅呢，大家亦都會有一個想法，就係、是、起碼有得加，因為咧凍咗兩年咧，的而且確係有一啲公務員嘅同事咧擔心會唔會又再凍啊，即係佢哋都唔敢抱太樂觀嘅想法。咁但係而家出到嚟有正向嘅加薪嘅話咧，其實都係希望能夠帶動到私人市場咧都可以有一個加薪嘅調整咯。 啊，郭偉強，我諗今年嗰個討論咧，就同早兩年共同之處咧，就係話有疫情啦嚇，咁啊經濟唔好，就所以早兩年動薪。但我覺得今年嘅討論仲有多一個因素咧，就係、是、似乎社會上唔少人士咧，對於公務員個表現有好大嘅即係保留或者甚至批評，尤其是喺抗疫期間啦嚇，咁我諗你都會聽到好多。咁你又覺得其實點樣去平衡呢樣嘢咧？因為即係除咗對於即抗疫期間引起的一些不滿之外，甚至有人提出話要係咪根據 KPI 加人工啊嚇各樣嘢啦嚇，咁我都知呢啲其實就即意義不大，因為公務員本身個工作性質就同私人機構唔可以完全相提並論。但係今次似乎市民又有一種額外嘅一種即怨氣喺度。 我諗無論係廣大市民又好啦，或者係議員都好啦，親身接觸啦，的而且確。對於個別嘅表現唔達標嘅情況咧，係表達咗強烈嘅意見。咁但係正如李家超特首啊，佢今早其實都有講過嘅，佢認同我哋嘅公務員同事咧，整體上都係優秀嘅，同時間咧亦都係盡心盡力為市民服務。咁啊，但係佢都另外有提到咧，就係其實佢都睇到係咪部門協調上會唔會程序太過繁複而影響咗佢哋個表現？咁佢都表示嚟緊係會做一啲優化同埋去進行一啲調研嘅。咁呢個希望盡快做到個成效出嚟咧，能夠改變公眾對於公務員團隊嘅一個觀感啦，同時間亦都用一個正面嘅態度，用一個同舟共濟嘅想法嘅思維。一起去改善我哋政府嘅施政同埋改善民生咯。 嗱，今次咧係政府去建議咧公務員加薪 2.5% 咧，咁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啊楊學培恩咧就被問到係點樣得出 2.5 嘅時候咧，佢都強調話唔係一個公式咁樣去計算啊，而係計曬嗰六大因素啦。咁但係就的確咧就讓公務員團體以至社會都覺得呢個 2.5 咧就並不是來自即係任何嘅一啲。科學啊，或者一啲嘅一啲計算公式嘅計算方法，你覺得應該點樣做會比較好啲咧？ 這個正正係點解過去咁多年咧，有大部分嘅時間咧都係跟隨呢、這個薪酬趨勢淨指標嘅原因，因為咧呢、這個薪酬趨勢淨指標咧，相對地佢係可以追查到嗰個源頭啊，同埋有一個叫做統計學嘅一個功能。咁但係事實上大家都同意嘅，喺成個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嗰度呢，其實係有六大因素。而除咗呢個淨指標之外呢，其餘嗰五大因素呢，其實都好難用一啲準確嘅數字去量化。咁呢個就真係考政府班子嘅一個智慧啊。究竟喺边度落墨，同埋定一条定条线喺边度咧？其实都系由政府啦，由特首啦，最尾去做一个决定咯。 嗯，头先我哋都访问咗咧，系公务员一个团体啦吓嘅代表啦。咁佢就有句说话就话啊，佢觉得今次政府呢个决定咧系向商界倾斜。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咧？ 当然我哋。唔同嘅工会同事都有佢自己嘅演绎啦，同埋睇法啦。咁但係我喺度想讲呢，其实政府都唔易做啊。虽然而家个热厨房冇以前咁热，但係都系热嘅，係啦。咁其实喺做一个决定当中呢，我相信佢要平衡好多嘢。除咗系讲緊我哋公务员同事嘅士气之外呢，站喺高少少嘅角度，阔少少嘅角度，从全局去考虑嘅话呢，其實政府係做喺呢個決定裏面呢，睇到佢係做咗一啲平衡嘅工作。所以你會睇到呢點解佢都好難用一個方程式或者數據上去解釋點解係 2.5 呢，其實因為佢係做緊一啲平衡嘅工作，都有一定嘅難處嘅。咁當然大家都留意到之前其實社會嗰、那個反應都大嘅，特別喺討論上面嗰個都有唔同嘅意見，亦都曾經有個別嘅意見就話係咪要第三年動薪咁。咁當然我哋政府人員協會就已經表達咗，其實我哋大部分嘅公務員同事都唔希望再一次第三年再出現動薪，希望都有個加幅去舒緩通脹所帶嚟嘅壓力。咁而今次2.5 係低，但係起碼唔係凍，我哋都睇到政府都係做咗一個艱難嘅決定啦。 OK， 好啊，唔該曬郭偉強，多謝你嚇。係，郭偉強咧就係立法會處理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咁我哋電話咧旁邊仲有一位聽眾賴先生喺度，賴生你好， 係你好， 係主持人你哋好， 係請講啊， 係你好啊。咁啊，頭先我哋議員都講過啦，即係話佢哋個工會本身個 expectation 就係想加到4-6%咁樣。咁啊，但係我想講翻啦，正如佢頭先佢都議員都講過啦，其實相對於公務員嚟講，佢個工作個性質同埋佢個穩定性，即係無論係咩工種都好啦，佢哋如果係長期聘任嘅話，其實佢哋個穩定性同我哋私人市場基本上是冇得比嘅，大家都知道。逐啲講句，係嘛？佢哋除咗自己犯錯啦，係嘛？如果唔係嘅話，基本上都唔會炒，係嘛？咁同我哋同而家呢幾年個市況，2019年疫情開始相比， 所以你覺得而家呢個建議加薪幅度係如何呢？ 嗱，其實我啊覺得已經係好過好多人噶啦，係嘛？即、就、係、是、以一個唔係公務員嘅公眾嚟講，即、就、係、是、有交税嘅人嚟講，係嘛？咁至於你話佢哋即係在於佢哋做緊嘅在職嘅公務員嚟講，佢哋想再多，咁大家打工仔嚟講，有邊個唔想再多係嘛？即係回應翻頭先有個最後個話題，就係話那個公式點樣計，唔係以一個公式去計出嚟，即係依個百分比 2.5 呢個 outcome 點計？咁倒翻轉亦都咁講大部分嘅私營機構都係嘅， 其實即係可能會參考咗男子嘅市場嘅趨勢啊，各方面咧，去到綜合一個 outcome 出嚟。 OK， 咁倒翻轉，如果你話好多在職嘅公務員要求話，點計出嚟需要一個學好清晰嘅計法嘅話，咁其實講真，等於私營市場老細話俾你知，你今年可以加幾多，甚至 時間關係啊，同阿賴生傾到呢先啦，多謝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去九龙方向，龙尾就排到过了电话机楼。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二，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浩柏国际、同景新能源、西藏水资源、金融一账通，排第五的股份编号是1780。五大跌幅股份：融科控股、大森控股、麦迪斯基、智星集团和亚洲电视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88，瑞士法郎0.965，加元1.293，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3。澳元兑美元0.68，新西兰元兑美元0.616。港金报16870元，喺1687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03.3美元，港汇指数100.1，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在九龙红磡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那里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那里有些塞车了，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是比较挤塞的。隧道方面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比较塞车的，咁龙尾塞到去新楼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近住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在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九龙的路面方面，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那段都是比较多车的。太子港园讲这个尖沙咀，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那段现时交通都是较为繁忙的。而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牛头角港铁站那段就多车啦。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近住九龙湾启泰苑一带呢，现时亦都是多车嘅。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大埔滘海景山庄那段呢就繁忙一啲。而大埔公路去上水呢，近住沙田市中心至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呢，现时都是多车。屯門公路去元朗啦，近住新墟啦，同埋深井嗰段咧都系比較多車噶。沿住黃珠路左轉出去屯門公路元朗方向嘅龍尾就排到龍富路近住龍門居，而元朗公路近住大旗嶺嗰段咧來往方向現時都係多車啊。安全車速報告有觀塘道路德會去油塘。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以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 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世数廿五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根据统计处人口普查数据，2011年香港未受过教育的15岁以上人口有85万多，小学程度的有98万多。到了2021年，未受过教育的15岁以上人口跌至68万多，小学程度的就有85万多。 教育水平是不是就是等于工作能力呢？其实已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怀疑了。一个社会究竟平均需要几高的学历，亦都一直是讨论点。1978年实施的九年免费强迫教育呢，解决了童工问题，亦都为香港定下了中三程度基础的教育线。70年代的香港呢，相对更加重视职业训练，有职业训练局呢去提供各种的课程。从前经常在广告里面听到条桥我有份起的威力，还有人工仲哈哈哈哈呢啲嘅广告金句。但係随住香港产业结构转移，工业北移，社会喺2000年代呢越嚟越倾向以大学作为升学方向。升学嘅方向呢其实係越嚟越单一嘅。 2021年本港有超过210万人口完成专上教育，占比超过 33.5%， 当中更加有超过144万人拥有学位。将2021年和2011年的数字相比，香港完成专上教育的人口增加了约65万人，其中完成学位课程的就多了约47万人。 最近国际新闻讲到欧洲长途车司机严重短缺，人工飞升。记得做运输业的表哥曾经开玩笑地说，世时不读书，大过做运输。而到了今日呢，外卖速递物流已经成为非常受欢迎的行业，社会越来越需要拥有更高能力的技术工人，反而不少传统白领的文书工作已经渐渐被电脑所取代了。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大埔广福村广智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时间来到傍晚的6:42，欢迎大家继续留在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呢度继续有陆宇光和何建中在度噶。何建中你好， 你好。 呢、這个时间想同大家倾下关于野猪的问题啊。咁过去一啲时间都耐唔止就听到有野猪就系闯入去市区啊，甚至系闯入一啲嘅市民嘅一啲住宅区域啊咁样。咁同埋就系有一啲嘅甚至伤人嘅情况都系时有听佢出现嘅咁。咁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咁政府都做紧唔同嘅工作啦。咁包括旧年11月都系推出咗一个都颇具争议性嘅一个人道处理啊，即系如果发现到一啲嘅野猪喺民居或者公众地方出没咧，咁咧就会采取特别行动咧，就人道处理，都曾经咧喺社会上面热烈讨论嘅。 咁好啦，而家咧就係政府咧又再向立法會咧就提交一個新嘅建議啦。咁都講到話咧，而家野豬咧就主要都係因為即係個滋擾嘅問題啊，主要都係人為嘅一啲餵飼活動咧而引致噶。咁所以咧就建議修例，咁就修改咧呢個嘅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啦，就將呢個嘅禁止餵飼野生動物嘅區域咧就擴大至全香港。即係全香港都唔准喂野生動物啦，就當然包埋野豬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建議咧係提高呢個非法餵飼嘅罰則啊。咁就由最高嘅罰則咧係由10,000元就提高至到咧100,000元噶。亦都咧係建議引入呢個嘅定額罰款，定額罰款咧就係每次捉到咧就係5,000元噶。何建中又點樣睇呢個嘅建議咧？ 嗱，我諗野豬襲擊人咧就都時不時有發生啦。咁啊，好似你所讲，佢都有伤人嘅情况。咁但系我睇到有一段时间，可能渔农署比较积极地去射杀啲野猪咧，又会受到一啲可能动物权益啊，或者有其他人士嘅批评。咁而家所提出咧，就系话禁止喂食。我谂过往有几个板斧啦，一个就系话所谓绝育避孕啦，亦都有一个做法就话搬迁，但似乎咧都系嗰个成效不大。我谂主要就系我哋香港地方太细咧，我哋所谓郊区同市区嗰个界线系好模糊，同埋即系即系野猪要真系佢肚饿嘅时候，佢要搵嘢食，咁无可避免要走到去市区。咁但系你话如果禁止喂饲，系咪帮到咧？我觉得都会帮到，但系又唔系完全解决到，因为始终野猪个数目同埋佢繁殖其实都系好快咯。咁我谂最终都无可避免，佢都会走入去市区嘅。只不过就话如果你唔喂佢，可能。走入市區嘅機會低啲咁樣。 你提到嘅漁護處所對即進行嘅一個避孕搬捕捉啊，避孕同埋搬遷嘅計劃咧，咁其實就係2017年底咧就開始去實施嘅。咁就係講緊話咧，係譬如捉到啲野豬啦，咁就幫佢注射一啲嘅避孕疫苗，或者係進行絕育手術，並且咧就將佢搬翻去郊外嗰度啦。咁但係漁護處所提交嘅文件咧就顯示就話咧，其實就認為個成效咧就唔係太明顯。咁就因为讲到话咧，首先咧就系要一啲时间先至去控制到嗰个嘅族群啦，嗰个嘅疫苗咧又并非100%系有效啦。咁而咧就算绝育嘅话咧，系嗰个过程复杂啦，准备需时啦，现场嘅环境，譬如话捉到嘅野猪嘅环境系一个狭窄嘅空间啊，或者一啲嘅斜坡啊，咁都比较难去做呢个绝育手术啦。咁而且亦都讲到话咧，就算搬啲野猪咧翻去郊外啊，咁就话啲野猪可能已经系习惯咗咧，就俾人喂。咁而不断咧翻去市区或者去民居，咁啊继续造成呢个滋扰嘅问题啦。咁而亦都讲到话，近期啲数字咧系仍然都有继续咧系一啲野猪嘅伤人嘅个案啦。咁啊讲紧过去嗰10年咧，咁一共有45宗野猪伤人嘅个案啦，当中87%咧就喺2018至2019年咧系发生嘅。咁涉及咧56名伤者啊。咁所以见佢就得出一个结论就系话啊，好似呢个嘅捕捉避孕搬迁计划咧就未能够收到成效啦咁。咁好啦，咁讲翻而家呢个嘅修例嘅建议啦。咁其实咧就其实而家系有一个嘅禁止喂饲野生动物嘅范围嘅。咁但系咧主要咧就系针对紧咧就系一啲野生猴子吓，即系马骝啦，佢哋主要出没嘅地方啦吓，譬如金山啊，或者系狮子山及城门郊野公园等等呢啲嘅区域啦。咁就并不是全港嘅。咁而家咧就谂住将呢个嘅禁止喂饲野生动物嘅范围咧就扩展至全香港啦咁。咁但係咁大一个嘅范围啊，全香港咁点執法呢？咁渔护署就话呢会透过一个内部资源嘅调拨啦，同埋风险为本嘅一个執法策略。咁咩叫风险为本呢？咁会唔会係一啲譬如一啲黑点啲嘅地区，即高危比较多野猪出没嘅地区就執法多少少呢？咁呢个呢可能係会唔会係渔护署嘅策略呢？ 冇错啊，因为你由个位置区特定位置区去到全港，咁可以想象到嗰個執法範圍係增加好多好多倍，我唔知幾多倍，可能數以十倍。咁就算佢用某啲嘅策略都好，甚至加幾多人手都好，咁始終都係唔足夠。 咁会唔会可能话可以有啲热线咧提供俾市民提去举报或者点咧咁样？因为渔护署我理解佢喺市区未必会有太多嘅人手去处理呢方面嘅问题。 嗯，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啊，18723111。各位听众啊，你哋所住嘅区域咧，又多唔多野猪咧？大家见得多唔多野猪出没咧？咁而家即系渔护署咧，政府咧就系决定去到建议修例啦吓，咁就系扩大呢个禁卫区嘅范围至全香港，同埋加重个罚则啊！大家又同唔同意呢个方向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南区嘅区议员梁俊同我哋倾下啦。梁俊你好， 你好主持， 系你好。 嗱，南区你所属嘅区域咧都系一个比较多野猪黑点嘅一个地区啦。咁而家咧就系、是、其实各方嘅人士咧都曾经讲过话、希望可以提高个罚则啊，同埋即系扩大个禁卫区咁。而家个建议修例方向你点睇啊？ 其实呢个方向咧系当时我哋区议会咧都系好。都是我哋推广嘅其中一个讲法嚟，因为一直以嚟咧，我哋喂野猪嚟讲啦，冇禁喂区咧。以前我哋有啲人明知佢喂野猪，咁但系你都系只可以告佢弄糟即系公共地方咁啦。甚至如果极端啲讲，佢喂完佢扫翻个地下，基本上你系冇得告佢。咁啊，所以个情况好严重嘅。咁我啱啱都听到主持你哋讲啦，即系话啊，我个资源系咪好大咧？咁要好多人点去捉嗰啲人？但其实咧，喂野猪人同喂马骝咧系唔同嘅。喂野猪人咧，通常我哋其实知佢系边一班人，同埋喺边度喂嘅。咁我情况咧，只不过以前喺法例上，我哋系冇个方法去阻止呢件事发生咁解嘅啫。 嗯，吓，咁即系话，其实如果要去执法嘅话，系咪真系喺某一啲嘅特定嘅地点会比较容易去到做一个巡查执法咧？ 其实我谂，就算食环署又好，渔农自然护理署都好，其实佢哋本身已经好多数据，知道边啲地方黑点系好多人位置噶啦。我谂呢个已经系我哋好多地区嘅人士都有共识，系知道发生紧咩事，只不过以前系法律唔涵盖咁解嘅啫。 系咁，但系即系譬如正如政府文件所讲啦，咁曾经都考虑过即系禁卫区咧系去到扩展至呢啲黑点嘅，咁但系考虑到啲位置者可能转移活动地点，同埋即系转移活动地点嘅，即系佢如果呢度系渔护处捉得紧啲，咁佢咪去第二度喂咯？咁点样去防止呢个情况出现咧？ 第一啦，其实野猪嘅模式咧系好特定嘅，大家都知道喺边个附近系会有野猪，唔系好多地方，亦都唔系好难，因为喂野猪嘅饲料啦，或者你讲嗰啲食物啦，本身都好重嘅，即系唔系可以摆上山，一定喺通常喺车路旁边嘅，所以你话去捉系咪好难？我又唔觉得好难。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呢个修例亦都系俾一个公众一个讯息，即系知道我哋以后要解决呢个问题嘅方法就系叫啲人唔好再喂饲野猪咯。咁呢个一个讯息，我谂好明确嘅。 其实头先就提过，如果净系靠渔护署去执法咧，就肯定难度好大嘅，因为而家我哋覆盖全港啦。咁但头先你都提过话，其实地区人士都知道边啲地方系野猪黑点，咁所以系咪可以从一个地区为本嘅角度咧，或者系区议会或者分区嘅区议员，可能即系多啲去关注呢样嘢，咁会唔会都帮到手呢？ 我谂地区为本是必要是好有用的一个方法。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谂地区人士又好或者我哋议员又好本身就已经是好在意或者是好留意这个问题，只不过以前没有对策。而有了对策，我相信是大家群策群力是应该会解决到这个问题。 嗯，咁但系即系喂饲嘅行为咧，咁可能系比较短时间啦，即系可能嗰个人士吓，咁喂咗咁，或者摆低啲食物，咁就一个好短时间嘅一个行动嚟噶。你觉得执法嘅难度系咪好大咧？都， 我觉得执法嘅难度唔系话冇，但如果当罚则去到呢个程度嘅时候，嗰啲人亦都好会少咗好多人以身犯险咯。因为你谂下以前嘅问题系，佢哋系冇罚则嘅接近。即系你冇办法阻止佢哋去做呢个行为，到而家有咧，我谂已经系个好大嘅信号啦。 但系会唔会其实个根源都系野猪嘅数目太多？即系如果野猪数目系不停咁增加，我哋又唔俾市民喂饲佢，咁亦都唔防止唔到佢攻击人或者去某啲地方搵嘢食。咁其实系咪都应该谂下点样去从源头去减少佢哋数目咧？ 其實我哋當時咧，因為野豬問題嚴重咧，我哋都參考過好多其他國家嘅文件嘅。其實一個好簡單嘅生物學問題就係，當佢哋係好容易得咗啲食物，而佢哋唔需要去冒險啦，佢哋唔需要勞動得到嘅食物嘅時候咧，佢哋繁殖機率咧就會大好多。其實如果一個自然天性嚟講咧，本身咧佢哋係唔會為即係生產到咁多嘅野豬出嚟。咁所以，因為我哋位置同佢哋嘅數目增加係一個直接嘅關係喺度嘅本身。 嗯，好啦，咁再次都问一问听众啦，咁大家所住嘅地区啊，多唔多见到野猪呢？咁而家政府就建议修例啦，就去到扩大呢个禁喂区至全香港，同埋提高呢就係非法喂饲嘅罚则啊，大家又点睇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梁俊啊，头先都提到话即係关于執法嘅问题啦，咁其实以你所知啊，即係其实渔护署嗰个執法嘅人手系如何呢？譬如以你哋南区为例啦，即係你又会即係譬如建议啊，究竟有几多人手几多资源喺南区度工作，或者个工作嗰个嘅策略应该系点样样呢？ 其实以前呢，我哋捉啲野猪，就算我哋发现咗，当时系想佢绝族啦，我哋其实渔护署嘅人手，我哋都系等三四个钟，佢哋之后就嚟，系非常之少嘅。我谂即系近年系，当然我知道佢哋增拨咗人手啦，但系我谂如果佢即系 enforce 呢个新嘅法例啦，将来咁一定系要增加人手先做得到嘅。 嗯，你有冇话即系譬如建议要几多人手啊？咁因为其实唔单止南区有呢个嘅野猪嘅滋扰问题啦，咁其实见到港岛其他区份啊，中西区啊、东区啊、湾仔啊，都有时都会见到一啲野猪滋扰情况。你又见到即系，譬如你觉得应该点样分配啲人手呢？ 我谂人手即系坦白讲，而家真系好少啊！我记得当时我问佢哋嘅时候，佢哋成个 office 系十个人以内嘅人。就算而家多咗一倍，可能都系20个人到啦。我唔清楚而家嘅架构啦。我谂就算再多一倍，都不为过啦。即系事实上都短时间内，我哋想睇到呢个效果嘅话，人手系必须。 嗯，同埋你觉得呢啲嘅工作队伍咧，系应该有一个系接到报告先至嚟到去到做執法啦，还是咧真系要真系定期一个巡查咧？咁但系即系始终咧，即系成个港岛都好大啦，咁啊点样去巡查先至得咧？ 我谂我几相信大家系心目中有啲黑点嘅位置，知道大概边啲地方几时会出现野猪嘅。咁而当再有市民举报嘅时候，咁咪可以再扩即系进一步去收集嘅范围咯。咁其实我唔相信佢哋系完全冇资料咯。 嗯，好啦，咁其实咧就都有啲嘅关注团体啦，都讲到话啊，其实而家既然都听咗社会上面嘅声音啦，咁政府终于建议咧再去到扩大个禁喂嘅范围，有提高罚则啦咁。咁而家做开嘅一啲人道处理，即其实系讲紧捕杀野猪啦吓，嗰啲嘅行动仲有冇需要继续咧？即可能嚟紧喂饲嘅行为，可能即观察住个情况啦。喂饲行为如果系少咗啲嘅话，嚟紧捕杀野猪嘅行动有冇需要继续咧？ 我就系几想强调呢样嘢咧。我谂今次嘅政策咧系好能帮到我哋，系第日唔需要再去捕杀野猪，因为捕杀野猪系一个好差。即係當事情失控嘅時候得出嚟嘅一個結論嚟，咁當我哋可以控制翻個事情本質咧，我諗捕食野豬呢樣嘢就可以收翻氣。 係，你覺得譬如有冇一啲指標，譬如話啊，可能係位置嘅情況去到咩程度先至可以停止呢個捕食野豬嘅行動咧？ 我諗最主要係睇下市民有幾多舉報發現野豬咯。你見到個數字如果明顯下降嘅時候，你就見到個成效係有用噶啦嘛。 嗯， 咁到時就可以停止呢個行為咯，我覺得。 系，其实咧就而家即系政府都建议去到提高嗰个罚则啦吓，咁都讲紧话，如果系一啲起诉嘅行为咧，咁就最高嘅罚则咧就系去到第六级罚款，即系10万元啦，甚至咧系可以系监禁一年啦。咁睇翻以往系咪真的因为点解即系位置行动系好难打击咧？系即系除咗执法嘅问题之外，其实罚则以前嘅罚则轻系咪一个问题咧？因为就算你真系起诉佢吓，成功定罪都好，咁睇翻咧就系2021至2022嘅例子啦吓，平均咧就每宗嘅个案罚款都系833元，你觉得系咪即系未够嗰个嘅阻吓性？ 其实我哋甚至咧当时系收到一啲即系俾人检控人啦，佢哋嘅信息就系同翻检控嗰边讲，或者同我哋社区嘅人士讲，佢哋都觉得我哋预咗俾呢笔钱有冇问题？又唔系多 吓、啊。以你所知，其实位置嗰啲人士系啲咩类型嘅人士嚟嘅咧？ 即系坦白讲，咩类型都有，喂老鼠都出现过。咁位置嘅人，多数佢哋系觉得 即係佢哋覺得係做緊好心嘅，當然。咁但係呢個就係需要一個公民教育去做到。 OK。另外就想同你傾埋呢個垃圾桶啦。咁今次嘅政府文件都有提出就係話去到同漁護處啦、食環處同環保處一起做一啲嘅改善垃圾桶嘅設計呢，咁希望可以減少呢個野豬可以成功攞到一啲食物嘅一啲途徑啦。咁你見而家南區嚟講即係其實呢啲改善垃圾桶嘅工作進度如何呢？係梁俊。梁俊哥电话可能即系断咗线啦吓，因为即系今次咧就系政府嘅文件咧都系讲到话咧系会会去改善呢啲垃圾桶嘅设计啦吓，咁就讲到话咧都揾一啲顾问咧去到帮手啦，咁啊话顾问研究咧旧年三月咧就已经完成噶啦，咁就有一啲嘅新嘅垃圾桶嘅设计咧就出咗嚟啦，咁其实咧就可能系要有譬如要按掣啊。先至咧係會開到垃圾桶啊，咁可以減少野豬去接觸到啦。請翻梁俊出嚟先，梁俊 係唔好意思， 垃圾桶設計嚇， 係 垃圾桶設計啊。咁嘅南區嗰個嘅狀況係工作進度如何咧？ 垃圾桶設計啦，有記得當時係個防撞嘅垃圾桶啦，改良咗兩次嘅，即係個唔同嘅情況。而家嗰個係好咗少少。但是坦白讲，你话系咪完全即系野猪好有心，佢哋好知道食物喺嗰度可以完全阻止到咧？咁就睇地方而定。 系 OK， 好啊，唔该晒梁俊啊，多谢你。 Thank you， 唔该晒。 梁俊就是南区的区议员嚟噶，咁当然我哋以南区作为一个例子啦。咁但系其实见到咧，即系野猪所出没啊，造成滋扰嘅啲地区咧，都唔净止南区啊。头先讲啦，即系港岛有，其他区域都有啦。以至到咧，其实都见过咧，以前喺譬如油尖旺区啊，以至西贡区啊、大埔区都有出现噶。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此外，热带低气压艾利已喺日本本州减弱为低气。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红磡康庄道的交通啦。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湾位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就交通繁忙一啲咧，因为仲系放工嘅繁忙时间。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喺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没那么塞车了，现在龙尾在芜湖街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军营，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大佬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这个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近住观塘泳池。九龙区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油站那段都是多车的。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至到摩地道一段亦都是多车啦。观塘那边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牛头角港铁站一带现时都是繁忙的。而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就近住彩虹村至启泰苑，这个启泰苑就多车。而新界方面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至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段呢，现时亦都是多车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深井段亦都是仍然是繁忙啦。黄珠路去左转出呢个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嘅。啱啱收到一宗消息啊，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对开咧，原来快线有意外啊。咁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开有意外，快线受阻，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安全车速报告就有。观塘道路德会去油塘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咁就是呢个香港仔嗰边因为有工程， 由而家去到听朝早上嘅六点钟，所有长度长过八米嘅车辆禁止喺湖北街左转东胜道。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咧，就可以改行呢一个香港仔大道、洛阳街、成都道同埋湖北街。再讲一次吓。由而家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所有长过八米嘅车辆禁止喺湖北街左转东胜道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零食系要同朋友分享噶，毒食易肥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笑。 我系开心日报林超荣，闲时食一客番茄焗猪扒饭，睇一本朋友寄嚟嘅书，咁样轻轻松松过一个下午。仲有遇上呢一个系特价午餐，真系令人特别开心。 牛肉加葱花，要乌冬嘛，照烧啲鸡柳又试下，然后海鲜汤配姜醋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笑。 在这几年，全希望已全好好的纪念，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用我心路代言，兼你代言，兼立每一天。寻望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大埔广福村广智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讨论紧咧，就系政府建议修例啊，就系将而家呢个嘅野生保护动物条例里面咧嘅禁止喂饲野生动物嘅范围咧扩展至到全香港啦。就并且咧就建议提高非法喂饲嘅刑罚啊，讲紧就话由10,000咧就系最高刑罚吓，由现时嘅10,000咧就增加至到100,000，同埋监禁1年，并且咧就系引入一个嘅定额罚款咧，就系每次5,000元噶。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林先生喺度。林生你好。 你好啊，我话住大埔噶，咁我下边咧都有野猪，即系都行过嘅。咁我其实咧，你立咗条例咧，即系我见到而家啲街坊咧，除咗喂野猪之外，又会喂猫啦，即系喂猫都多嘅。如果你话要捉人，即系捉人喂野猪，公屋嗰个街坊话喂猫嘅，你咁咪点拉佢咧？ 哦，咁啊，理论上佢都系喂紧野生动物噶， 所以其实你。即系喂卡喂猫就各个区都有人喂紧嘅，咁你系咪捉得晒咁多人呢？ 系嗱，因为今次嘅条例咧就系讲紧话扩大呢个禁止喂饲野生动物嘅范围啦，就唔系净系针对野猪噶。咁所以其实如果将来咧，林生都讲得啱啊，即系将来咧，其实任何人士咧就喺香港嗰度喂饲野生动物咧，其实都会犯法噶啦。 系啊，你要知道咧，其实呢个香港咧，其实喂喺条街度喂猫嘅人咧，各个区都有嘅，唔少噶。吓，系啊，咁你如果你而家你渔护处捉嗰啲人，系咪净系就系捉野猪先？咁喂猫嗰啲捉唔捉啊？但系即系我哋睇到咧，如果你根本就捉唔到，即系你立条例出嚟，其实即系执法会上会有争议同困难嘅。 明白。好啊，多谢晒林先生嘅电话吓。咁又系，真系你话全香港啊，即系个禁卫范围系全香港。头先都听啊，区议员讲啦。咁其实渔护署嘅人手真系相当有限啊。佢而家都只能够系可能喺啲黑点咧吓，嗰啲喂野猪嘅黑点咧，就主力嘅咁样出击去到做巡查执法啦。咁如果真係擴展至全香港，其實真係做唔切㗎喎。 我諗係咪取決於個法例點樣定義呢？即係冇仔細睇呀，法例個定義個野生動物係咪連即係小貓都計埋呢？即係呢個如果真係無所不包呢，就確實係即係好難執法到嘅。即係唔好話貓呀，可能狗咁樣，其實即係流浪狗都相當多其實。咁所以我諗林生所提嗰樣嘢呢，都係要值得考慮嘅。 的确咧，就系执法系一个难度啦。咁啊，其实政府嘅文件都提到话咧，呢个扩大禁卫区嘅范围咧，都曾经考虑过净系扩展至一啲嘅位置黑点啦。咁但系就考虑到啲位置者可能会转移活动嘅地点啦，同埋执法嘅困难啦。咁所以就认为咧，就应该扩展至全香港。咁而咧就执法工作咧就集中喺野猪滋扰最严重嘅地点同埋邻近嘅范围啦。咁但系的确咧，即系野生动物有好多种啦，即系除咗野猪。同埋头先讲即系猫啊咁之外，仲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野生动物啦，咁都有人系喂紧嘅，可能喺香港。咁啊，真系点样执法呢？我哋继续听听有听众啊，有李先生喺度啊，李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咁咧，我住港岛嘅，咁港岛都有野猪嘅。咁我话康怡嗰边啦，咁其实你知道有时佢会喺山上走落嚟噶嘛。咁其实我唔应该，我觉得唔应该就针对啲野猪咯。咁其实你喂啲小动物。有時都是一些人之常情嚟噶嘛，點解就針對野豬？有很多動物都有問題嘅，馬騮啊、蛇啊，有時呢些都對人是有攻擊性的。其實點解要針對野豬呢？其實很無謂咯，我覺得。其實應該諗下點樣令佢哋翻去佢哋嘅郊區嗰度生活，點樣即係幫佢哋絕育啊呢啲成，而唔係成日就係政府諗嘢就係我要罰啲野罰啲搞野豬嗰啲人，其實好無謂咯，我覺得真 係。但系李生就系而家嗰个条例嘅修订咧，就并不是净系针对野猪嘅，因为头先都讲啦吓，禁止喂野生动物，咁所以其实所有喂饲野生动物嘅行为咧，其实都将会系会被罚款。 即系 讲 啦，猫啊，头先我仲听众讲猫啊，雀仔啊嗰啲，喂，咁其实人哋冇嘢食，咁俾啲嘢食佢，我觉得呢啲好正路啫。咁你头先话之前个区议员话喂老鼠，咁呢啲我呢啲极端啲啦，咁但系。即系冇理由走去罚一啲喂嘢食俾佢嘅人咯，其实应该谂啲方法系点样令佢哋翻返去教佢咯。 OK， 多谢阿李先生嘅电话吓，咁即系某言下之意系咪讲其实即系可能因为其实都有唔少市民系喂紧唔同种类嘅动物啦吓，野生动物啦，咁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啊，其实喂啲小动物会唔会个滋扰冇咁大啊？咁但系其实都又系咪可唔可以咁讲咧？ 其实我谂头先嗰两位听众咧，正指出一点啦，我记得。都好多人提过香港其中一个吸引之处咧，就话其实我哋可能即系要去郊野公园或者要去一啲即系郊外嘅地方，其实系好近、好方便。咁正正就系话，无论喺大埔喺港岛，可能康怡对上已经系郊野公园。咁即系话我哋同一啲野生动物嘅距离咧，就唔系想象中咁远。咁我谂最终都要谂下，我觉得系点样共存咯。即系一方面就系即系唔好，当然唔好希望唔会受到野生动物袭击啦。但系最终谂一个方法能够共存都好紧要，因为个事实就系我哋其实离郊外系比大家想象中都系近好多。 仲有就系其实政府啦，以至一啲嘅关注团体都讲到啦，即系而家好多滋扰嘅事件发生啦，其实都系因为有市民去到喂饲呢啲嘅野猪啦。咁变咗咧就譬如政府嘅文件都讲到啊，即系一啲人为嘅喂饲行为咧。其實改變咗嗰個野豬嗰個嘅行為嘅習性啊，因為本身咧就野豬係話佢哋天性怕人嘅，咁但係當佢習慣咗俾人餵，佢嘅習性改變咧，佢就會主動問人去攞嘢食啦，咁就會造成滋擾，甚至咧可能有啲嘅野豬咧係有攻擊性嘅，咁對市民咧嘅安全咧係構成威脅嘅，咁所以咧就其實禁止。喂饲野生动物咧，都应该系适用于即系好多嘅一啲情况吓。好啦，我哋听埋阿刘先生嘅电话先。刘生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我姓刘嘅， 请 讲。咁我都系住大埔区嘅， 系 我想讲咧，就系呢个自然界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物种嘅，包括我哋人类啦、马骝啦、野猪啦、鲨鱼啦等等。咁我觉得系应该谂办法点样去共融去尊重咯。唔系点样 喐啲嘅垃圾分类，即系罚人，系即系吓人，乜都好系。 咁即系你觉得其实禁止喂饲呢件事啱唔啱咧？ 我觉得喺呢个自由嘅社会上面，好难去咁样差传嚟咯。 嗯。但如果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野豬慣咗去民居嘅地方度揾嘢食，咁甚至即係造成一啲滋擾嘅，咁應該點解決咧？ 呢個以為呢個大自然嚟解決啦。 嗯，明白。 我哋都係呢個自然嘅一份子係。 OK， 好多謝曬劉生嘅電話嚇，我哋聽到位聽眾啊，有林先生喺度，林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好。我想表達一下咧，其實。喂哺有好多人都好有爱心嘅，我知道。咁但係呢有一样嘢都大家要明白咩叫好心做坏事。咁有时呢佢哋喂哺嘅方法呢亦都真係会影响咗其他人。或者令到一啲鸟类啊猫啊或者野猪嘅聚集。我明白呢大家有一个好好嘅爱心。但係其实应该将你哋爱心贡献返俾人类而唔係贡献俾个自然界㗎嘛。咁你可以做好多好嘅事，做好多善事，帮好多贫苦病重嘅人。咁但係即係你未必係去喂哺啲野豬，令到佢哋嘅繁殖率上升囉。咁有陣時我哋咁我见我識得好多人呢佢都会喂啲猫嘅。咁但係你都去喂哺野生动物嘅时候，但係佢哋呢佢哋係喂啲猫，然后佢哋会捉咗啲猫自己俾钱嘅兽医去帮佢哋做絕育嘅。咁试问你系咪你都会俾钱帮你野猪去做絕育先？咁如果你唔系嘅话咧，咁我谂可能你将你爱心贡献翻俾社会贫苦大众仲好啦。 OK， 好啊，多谢晒阿林先生嘅电话啦吓。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公众教育啦吓，即系究竟点样可以让到广大嘅市民都接受啊吓？喂饲野生动物咧，可能带嚟嘅一啲坏处咧吓，即系可能佢哋出自好心的，好多听众都讲啦。但可能的确会改变咗啲野生动物嘅习性啦吓，可能会对其他人构成一啲嘅滋扰，甚至系危害啦。咁点样去做呢啲公众教育咧吓，让广大市民都知道咧？咁其实渔护署都话到咧，话会已经喺呢个社交媒体平台，譬如有啲宣传漫画啦吓，咁啊可能大家容易啲望，容易啲睇啦。咁另外就喺港铁站啊、电车、巴士车身同埋巴士站咧，都有啲嘅宣传海报噶。个信息就系话咧，其实野猪就并不是宠物，而系有潜在危险嘅大型野生动物。咁就话咧，就系喂饲活动咧，可能会吸引一啲野猪喺市区嗰度出没咧，甚至聚集噶吓。咁系咪做多啲公众教育，可能会比较好一啲咧？ 我谂其实头先我哋听咗三四个电话咧，都睇到其实我谂市民个意见都几分歧嘅，即系有啲市民就觉得其实人同自然应该共存，系嘛，唔需要下下都即系用一啲禁制嘅方法，但系都有市民觉得你会好心做坏事，即系我哋唔否认好多人都系出于爱心去喂饲各种动物，但系个后果大家有冇去考虑咧？咁所以都睇到其实好大嘅分歧。 好啦，呢、這个嘅修例建议咧，咁将会喺咧立法会一啲嘅委员会嗰度讨论噶。咁我哋睇睇个事件咧点样去发展啦。 转唔转？转定唔转啊？唉，到底转唔转好啊？ 喂，到底你想转啲乜嘢咁烦恼啊？ 第二阶段消费券多咗两个储值支付工具可以拣啊！我谂紧转唔转好啫嘛。 你可以慢慢比较下六个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同埋可以用嘅商户。想转会啊？可以喺6月23号至7月23号期间更改登记记录，手续简单。如果唔转嘅话，就乜都唔使做噶啦。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萧乐文。早晨。 讲到最深刻嘅议题咧，都应该系新冠肺炎啦。我做呢个节目咧，大部分时间都系戴住口罩做节目噶，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嚟嘅。就算系戴住口罩都好啦，我做《千禧年代》呢个节目都系同平时一样嘅，都会将唔同嘅声音带到去听众度。我系萧乐文，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1，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有陆宇光同埋何建中喺度啦。咁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咧，就系关于工作日数啦吓。我唔知道大家咧就系平时嘅工作嘅一啲周期系点样啦，一个礼拜工作几多日咧？咁而家咧就有见到一个大集团啦，咁就宣布咧会实施呢个4.5天工作周吓。咁就系咧呢个新世界集团啦。咁佢哋就话咧会实施一个夏季嘅4.5天嘅工作周啦，以及咧就系一日在家工作吓，咁就话咧系因为都见到啦，而家疫情底下咧嗰啲嘅职场嘅生态咧都有啲转变啦吓，亦都系希望可以照顾到即系个员工嘅一啲嘅需要啦，咁所以咧就有一个咁嘅安排。何建中点睇咧？ 嗱，我谂大家经历过呢两年嘅疫情啦，咁即系出现咗好多以前谂唔到嘅新生事物啦吓，譬如在家工作啦，我哋好多。各种嘅软件可以喺喺屋企可以开会，做到好多嘢。咁有啲好多嘅企业甚至打算将办公室嘅空间减少，因为原来在家工作都 OK 嘅。咁我谂，如果从雇员角度，咁当然会欢迎系即系4.5天工作啦。咁但我谂呢个都好睇唔同嘅工作嘅性质嘅。咁有一啲工作性质其实可能本身就系唔系完全系工时可以确定到。或者我谂，雇员会关注除咗工时之外，工作量都好紧要。即系如果你工作时间减少，你工作量冇变嘅话，咁其实可能你都系带多啲嘢翻屋企做嘅啫。咁要带多啲嘢翻屋企做，咁系咪又真系做到工作同家庭平衡咧？咁样吓，咁呢个都几大争议。 咁都見到一啲勞工界人士咧，就話對於新世界今次嘅一個咁樣安排咧，係表示歡迎啊，亦都希望咧就多啲嘅商界僱主咧可以參考啦，咁就可以平衡到即係一啲僱員嘅工作同埋生活之間嘅平衡啊。咁大家點睇咧嚇？不如問下聽眾啦，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大家覺得即係如果即係你嘅公司嚇，你嘅工作都係一個禮拜翻4.5天，甚至有一日係可以在家工作嘅。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人力资源顾问周以平同我哋倾下啦。周以平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你好。 点睇今次新世界嘅安排咧？ 新世界呢个安排喺香港嚟讲啊，属于走得比较前啦。咁因为香港嚟讲就系逐步咁行过嚟嘅，之前就5.5天、6.5天工作，跟住就行咗5天工作。咁而家就即系其实一个缩减嗰、那个。工作日呢其实都是全世界都行緊呢个方向嘅，咁英国喺上个月就已经有几十间企业就行即係试行呢一个嘅4.5天工作啦，咁所以即係喺人才竞争上面嚟讲，又或者对于员工上面嚟讲呢，咁当然就係大家都会欢迎嘅，咁所以咁样嘅试行其实喺呢个方向上面都係一件好事啦。 咁但我哋都睇到啲劳工界人士就提到咧，我哋好多基层嘅劳工咧，即系唔好话5天工作，佢哋系5.5天或者6天工作，因为而家香港个法例就其实系一个星期就最少要放一日假，咁呢个就同外国唔同，外国基本上都系喺五即系普遍5天工作嘅基础上变4日或者4.5日，咁其实我哋个社会系咪反为应该即系提倡翻，譬如而家一个星期翻6日嘅或者5.5日嘅人？去減嗰個工時會唔會其實仲幫到佢哋咧？ 咁如果喺呢一個群眾嚟講，當然係啦，嚇。咁但係就即係當然即係目前嚟講，其實香港大部分都係5天嘅。咁但係5.5天同埋6天冇錯，都仍然係有存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5.5天到6天要減到5天嘅話咧，咁當然呢一個亦都係需要政府嗰方面立法上面去推行噶啦，即係等於就係之前我哋分呢個銀行價同勞工價一樣嗰個嘅處理嘅方式。咁但係如果你話整體市場上面普遍咧，就其實都係行緊5天嘅居多嘅。 嗯，你会预计市场会点样去睇呢件事呢？因为先讲即系减少嗰个工作嘅日数，即系减至4.5天咁样啦。咁头先何建中都提到啦，咁其实工作量有冇少到先？如果工作量冇少到嘅话，咁其实4.5天嘅工作时间，如果系做紧5天整天嘅工作天嘅工作量嘅话，咁其实对于雇员嚟讲，可能会唔会系其实会变咗？仲辛苦咗啦，壓縮咗個工作時間啦，或者可能要帶翻啲工作翻屋企啦，咁可能就未必係個個公司可以做到呢件事喎。 冇錯㗎，其實 啊，因为咧就好多时即系啲公司都话，诶、欸，我哋减少呢个嘅工作日咧，啲员工咧就好有士气啦。咁于是咧，佢哋系提升效率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反而咧就系佢哋嗰个生产力系可以维持之余，或者仲可以提高添。咁所以咧就其实。冇錯，其實因應住，如果你要減嗰個嘅工作天嘅話咧，其實個工作量有冇因為咁樣嚟調減咧？如果冇因為咁樣調減咧，其實即係一般嘅打工仔未必係即係覺得好歡迎咯。因為好似嗰陣時五天半六天改做五天，啊平日佢可能做即係八個鐘頭，咁你要改做五天嘅時候，又要維持佢嗰個嘅生產力，咁佢可能要平日就要翻九個鐘頭或者十個鐘頭。然后先可以完成原本嗰个嘅工作。咁而家如果你再压缩到四天半咧，咁好可能佢平日嗰啲嘅工时又更加长，然后先可以完成佢嘅工作。咁所以咧就系、是，除非嗰啲企业佢嗰个前提咧就系话，原本咧嗰啲嘅员工咧，其实就仲可以系生产得多啲嘅，只不过咧平日咧佢哋冇出尽全力，咁所以咧就翻少啲咧，只要佢哋出尽全力都可以完成嘅，除非系一个咁嘅前提咯。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佢啲員工平時就已經好努力嘅話咧，咁你而家減咗嗰個工作天，冇錯啊。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好可能就帶咗翻屋企做啦，又或者係要開 OT， 然後先可以完成噶。 另外，佢新世界有一個措施就話，員工可以一個星期搖佢辦公日，即係有一日所謂 work from home 啦，在家工作。咁你覺得會唔會都受到可能一啲譬如即係家庭婦女嚇嘅歡迎呢？但另一方面咧，會唔會又令到啲工作嘅安排亦都要重新做？譬如話，可能因為如果係員工選擇嘅，咁平時可能大家一齊喺辦公室開會，咁而家就有啲人又要喺位開 Zoom 啦嚇，咁亦都可能會令到成個工作嘅安排又會有所改變。 我覺得居家工作咧，呢一個嘅安排咧，就反而係會容易啲嘅，比起呢個四天半。 係 啊，咁當然就係會受呢一個嘅婦女比較歡迎嘅，因為咧就係、是、有好多因為有家庭崗位嗰個嘅問題嘅衝突啦嚇，咁、有多時婦女佢可能係要照顧小朋友，又或者咧係要照顧老人家。咁所以咧，如果你有一日俾佢喺屋企度做嘅时候，佢可以即係同时间都可以做出呢啲咁样嘅照顾家庭成员啦，咁所以咧就会係妇女上面应该係比较去欢迎呢一个嘅安排。咁、而呢一个安排咧喺过去嚟讲，如果疫情之前咧，就大家都觉得好困难嘅。因为疫情之前咧，我只係见到有啲好大嘅企业啊，一个月俾一日啦，或者两个星期俾一日啦，咁样嘅居家工作嘅啫。咁但係喺疫情之下，就驱使咗即係好多公司都要做咁嘅安排啦，被逼啦咁。咁而且咧，亦都投资咗落去嗰啲嘅技术支援上面。咁所以咧，呢个情况其实就已经行过㗎啦。咁同埋有問題咧，就應該係處理過技術有啲嘅投資亦都齊備噶啦。咁 咁 所以咧，如果你話一個星期做一日咁樣，你話啊，會唔會需要工作上邊都有啲安排需要調節？我相信嗰個情況唔似得喺疫情之下咁嚴峻啦，已經。 OK， 好。 咁所以咧，就嗰個安排應該係可行嘅。 OK， 周以平啊，我哋轉頭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嚇。 好啊。 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大家點樣睇新世界呢個四日半工作週嘅安排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268宗新冠病毒确诊，2085宗属本地感染，冇新增呈报死亡个案。新增三间长者院舍同四间残疾人士院舍有确诊个案，涉及三名院友同四名工作人员。另外，學校呈報陽性個案有321宗，六間學校的多個班別要停課，當中英華師院佔4班。校內過去兩日共有23宗確診，遍佈10個班房。衛生防護中心說，正是調查確診個案的關聯性，以及是否曾經聚集或進行高危活動。中心又說，過去7日的單日新增個案約2000宗，較之前兩星期的數字翻了一番，個案仍有上升趨勢。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 特区政府正系与疫苗接种专家委员会积极研究，希望喺不久将来可以为三岁以下幼童接种新冠疫苗，为佢哋提供更好嘅保障。卢颂茂撰文指出，保护下一代生命健康系全社会嘅责任。三岁或以上儿童同青少年应及早接受疫苗接种，以有效减低受感染后变重症甚或死亡的风险。但可惜在香港暂时未能够为三岁以下幼童接种。他强调，目前香港必须坚持更精准防疫情防控，减少社区感染，万万不能够躺平与病毒共存。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名成员去年出版《羊村》系列儿童绘本，被控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还押近一年。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开审，控方说各被告在串谋中扮演不同角色，推论他们意图引致暴力或者制造骚乱。控方在开案陈词就说，绘本的实际效应是要影响读者不做中国人，宣扬分离主义及背弃国家。控方又说，工会的成立有其目的，并非一时兴起。五名被告分别是26岁黎文玲、27岁杨日依、28岁吴巧儿、25岁陈元心以及26岁方子豪。上海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说，由今日到星期四，对多个区展开3天2检，即是3天内进行2次核酸检测。当局说，过去两日上海市连续报告多宗本土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都同普陀区溪南路148号有关。进一步排查发现，该场所内相关风险人员流动频繁，活动轨迹涉及多个区、多个场所，存在疫情社会传播风险。为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对多个区展开全员核酸筛查。另外，陕西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表示，为争取早日实现清零，决定由明日凌晨0时起，在全市实施7天临时管控，公众娱乐休闲场所暂停营业，全市餐饮单位暂停堂食，中小学同幼儿园提前放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气温介乎27到30度，出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系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系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而另外仲有车龙嘅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啦，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预告定啦，2点凌晨嘅工程啦，喺铜锣湾谢斐道会有吊运工程，由嚟紧凌晨12点左右啦，至到听日清晨嘅5点半，介乎坚拿道东同埋波斯富街嘅呢一段谢斐道会封闭噶，到时车辆可以改经洛克道、景隆街同埋告士打道。另外喺九龙油麻地会有渠务工程，由嚟紧嘅凌晨12点至到清晨嘅6点钟，西贡街去西九方向，介乎庙街同上海街之间嘅路段会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路德会去油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太极乐队 Patrick 雷友辉，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入面失物认领处，我饰演糖水铺的老板成叔。 嗯， 搞咩鬼苦瓜干咁啊你？ 唉，同啲后生仔沟通真系头都赤埋。 咁啊， 整会合图路过你啦，醒下个脑先啦。 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由7月9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 为市民提供新闻、财经、文化、生活、音乐资讯等多元化节目。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 界。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大埔广福村广智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咧就討論緊咧，新世界集團咧就宣布話會喺夏天啊，即係七月至九月咧就試行呢個嘅4.5日嘅工作週啊，以及係每個禮拜咧一日咧在家工作噶。咁有啲勞工界就希望咧係多啲嘅僱主咧可以仿效啦。咁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咁啊，何建中啊，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人力資源顧問周以平傾緊嘅，請翻周以平出嚟先，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系想同你倾多少少咧，关于系在家工作或者遥距工作啦吓。咁其实即系疫情期间咧，就好多公司啊，好多嘅雇主啊，都有容许员工咧可以遥距在家工作啦。咁但系而家即系疫情，即系虽然近期都有少少即系一啲反弹啦，咁但系即系叫做整体嚟讲系平稳咗啦。你觉得而家系即系以你所见啦，市场嚟讲有容许在家工作嘅即系公司嘅比例多唔多咧？ 而家嚟讲，大部分嘅公司都回复翻正常噶啦。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仍然系俾在家工作，都系嗰个嘅比例上边都会减低咗。咁但系咧呢一种嘅实行方式，因为始终疫情仍然都存在啦。咁有啲公司仍然都系准许嘅。咁不過就當然唔係全部時間都係在家工作啦，比如話我可能一個禮拜一日啊呢一種嘅安排咯。咁其實過去嗰兩年幾咧，有好多公司都會因應嗰個疫情嘅狀況咧，有調高或者調低在家工作嗰個嘅安排嘅。咁睇下嗰陣時面對嗰個情況係點，咁又或者係即係佢哋自己本身公司有冇員工或者佢嘅家人確診啊呢啲各方面嘅考慮咯。 嗯，其实以你所见，即系啲公司有冇反映翻，即系佢哋有冇考虑到，呢个在家工作嗰个生产力啊，工作效率啊，其实系有冇分别嘅咧？ 老实讲，影响一定有嘅，即系我哋冇可能话一啲影响都冇，咁只系争在咧就系话个影响多一或少，咁呢个多一或少咧，其实就好睇就系嗰个其实佢哋嘅生意系点样样啦，嗰啲系牵涉嘅乜嘢嘅工种啦，咁同埋咧就系佢哋技术嗰个支援系点啦，咁同埋嗰个工作个安排系点嘅，好睇呢啲嘅情况，咁但系如果你话一啲影响都冇，咁我相信比较困难。咁但係嗰個影響性就會睇頭先所講嗰啲因素而嚟定咯。 同埋我諗而家香港咧，我哋好多基層嘅勞工，佢可能係日薪制甚至時薪制，咁嗰啲其實就所謂4日半、5日半工作，可能同佢個關係就唔係好大。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我諗個經濟大環境啦，即係而家喺香港個經濟只喺疫情裏邊啱啱開始復甦，即係整體都唔係咁理想。會唔會其實可能新世界嗰個都係一個？個別嘅例子咧，未必真係咁多，就算係大集團有咁嘅條件都好，都未必會真係即係短期內會仿效咧。 先回應翻一啲基層勞工，基層勞工如果佢係時薪制、日薪制，坦白講，佢當然就唔會歡迎你即係乜嘢4日半啊呢啲咁嘅安排添啦，因為反而佢個收入係會少咗嘅啊。咁而喺而家嗰個經濟狀況之下。冇錯，即係而家行呢一個居家工作也好，4.5天也好，因為呢一個都係增加員工嗰個嘅福利，同埋增加嗰個企業 嗰個嘅營運開銷啦，其實係啊，咁就我相信有好多大嘅企業咧，就會先睇下新世界實行成點啦，因為反正個時間都唔係好長，講咗兩三個月嘅時間啫，咁會睇下新世界實行咗之後，佢會唔會變咗一個恆常嘅措施咧？如果新世界都會變做一個恆常嘅措施嘅時候，咁喺我哋要競爭人才咧，咁變咗大嘅企業同佢相約嗰啲嘅競爭者咧，就好可能就需要考慮都要提出一啲差唔多嗰啲嘅措施出嚟先得啦。咁否則嚟講咧，就會比較輸蝕啦，即係喺個市場上邊。咁、而中小企坦白讲呢，就我相信喺咁嘅经济环境之下，就冇乜条件亦都冇乜资源去行一啲咁样嘅措施嘅。因为而家嚟讲都系属于系全期啦，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仲要系减少个工作嗰个嘅日数嘅话呢，咁变咗系增加佢哋嗰个成本，咁佢哋人手又少，呢一方面嘅安排非常之困难嘅，咁所以中小企效法嘅机会，我相信系非常之低嘅。 嗯，都想问埋，即系关于系争取人才或者挽留人才嗰个角度啦，因为见到即系近期都有唔少人去到讨论咧香港嗰个人才因为疫情防控嘅问题而流失嘅情况啦，吓，或者即系有其他嘅因素啦，你觉得即系如果系新世界以至到其他嘅可能系有其他嘅集团都有去到仿效嘅时候，会唔会都真系有助香港去到挽留翻啲人才呢？ 其实咧就系、嗰个嘅工作嗰个日数系其中嘅一个考虑啦。但系如果你话要嚟回应人才流失系因为防控措施嘅话，似乎就唔系一个直接嘅回应嚟嘅。啊，咁兼且嗰个防控措施其实就已经系放松翻啦。咁變咗咧，就係如果你話流失咗去外邊嗰啲人才係因為呢個措施嘅話咧，佢如果係之前都係做開大中華區嚇嗰啲區域性嗰啲嘅職位咧，咁有機會佢哋陸陸續續都會翻嚟嘅啊，因為佢哋過去嚟講嗰個嘅經驗同埋嗰個價值，又或者嗰個關係各方面咧，都應該喺大中華區嗰度。咁同埋大中華區老實講就有喺面對而家世界性上面好多個經濟都係非常蓬勃啦，即係大中華區係咁，所以嗰個吸引性係在於嗰個機會。咁所以變咗係咁樣嘅話咧，就你講係轉去四天半工作咧，就唔係對應呢個問題咯。 OK， 好啊，唔該曬周以平啊，多謝你。 好嘅，我係 周以平咧，就係人力資源顧問嚟嘅。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大家有咩意見咧，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下嘅。而家電話旁邊咧有聽眾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係主持你好啊， 係請講啊。 某集團我唔同埋廣告啦，但是这个集团很庞大，他现在用 4.5 工作每个礼拜，我询问他的集团，他下下的保安、物业设施、有没有用 4.5 天的工作 去执行呢？如果是的时候，他会很大成本，增高大成本，他会不会考虑这件事呢？是不是？喂 ，OK， 好， 仲有，而家再趁你讲句，今日政府公布咗公务员加2.7，高级公务员如果系唔满意嘅， 2.5吓， 系啦，2.5系可以去转去呢个集团嗰度做工咯，唔好系发俾我哋市民身上咯。 哦，咁啊，转工就即系涉及好多其他考虑吓。咁啊，李生提到一样嘢咧，就系即系虽然话有一个集团去到叫做提出一个4.5日工作周嘅一个安排啦。咁但系即系咪所有工种都系有呢个安排咧？头先佢提到，譬如保安啊，或者前线嘅一啲基层嘅员工啊，咁啊，的确咧系要再去研究一下。 因为我哋睇翻新世界，佢都话咧会根据旗下唔同公司嘅业务性质同实际运作情况嘅。咁佢都冇话一刀切所有员工都有咁样嘅安排吓。 咁所以都要真係咧呢个嘅试验啦，即係叫做喺香港嘅一个试验计划啦。咁究竟有个成效系点，可以去到乜嘢嘅工种，乜嘢嘅公司可以做呢样嘢呢？可能都要有待呢就大家去验证啦。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再傾啊。在这机遇面前 我作為香港的新生代，我覺得突破困難其實是需要很多的嘗試。 回歸原創微電影出發2022，鍾兆圖、陳國邦、湯寶如、梁佩儀、馮浩洋、蔡仲思主演空間魔術師。 我是鍾兆圖，我希望接下來見到的香港都可以所有人都可以有一個舒舒服服屬於他們的家。 出發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點，港台電視31。 CIBS 人人广播 竞技体操是一个奥运的项目，你知不知道呢？哪两个项目呢？男女子竞技体操都是有的呢。 由香港健美体操会制作的体操无极限，带你认识不同类型的体操运动。 香港有个很出名的吊环运动员，他有一个是自创的动作，连国际体操联盟都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动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湾区传媒体推出特备环节25年25人， 来自25位不同阶层的人，用多角度去分享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年种种难忘的回忆。 另外每集节目都会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全方位了解中国带领世界的最新资讯。 记得留意湾区传媒体，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好，我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咧，就系而家时间嚟到晚上嘅7:47啦。呢个时间咧，何建中啊，我哋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系一间嘅饮食食肆集团咧，就突然间结业所带嚟嘅问题啊。咁啊，见到咧就连锁食肆集团咧亚太餐饮控股有限公司咧，咁就喺7月1日咧就突然间系佢旗下3个嘅品牌餐厅咧都系结业咗。咁佢嘅负责人咧到而家都系冇人联络得上。亦都咧系之后咧有发现咧，就系有超过咧就系100名嘅员工，佢哋嘅薪金啦、代通资金啦、强积金等等嘅款项咧，都系被呢间公司咧就拖欠啊，咁涉及咧就超过200万嘅，亦都有工会咧就系帮助紧呢啲嘅员工啦，受影响嘅员工啦，就话暂时咧就收到咧就大概系50宗嘅求助个案啊，咁究竟啊点解会真系有啲嘅员工咧都系发现到啦，咁其实原来咧系公司咧一直呃佢哋咧就话有帮佢哋供强积金，但其实咧系冇供噶。咁点解呢啲事可以发生咧？何建中， 我谂呢个真系好好离谱嘅情况啦。因为即系疫情之下经济唔好，大家都明白。咁亦都事实上有好多嘅即系餐饮啊或者酒楼都有结业嘅。但系我谂即系作为雇主。即係遵守勞工法例嚇，即係係一個好基本嘅要求啦。咁你睇到佢哋又冇交公積金交強積金啦，甚至係揾唔到人見人咁。咁我諗到即係呢一樣嘢係，我相信政府都應該盡快跟進。 係，咁不如呢個時間咧，我哋都請工會嘅代表咧同我哋傾一傾啦嚇。嗱，電話旁邊咧有飲食業職工總會嘅總幹事焦冠聰啊，焦冠聰你好。 喂，你好啊，你好啊。 新物而家啲員工嘅情況係點樣呢？有冇收到多啲求助？ 嗱，根據最新嘅數字咧，就連同埋琴日嘅工友咧，今日總共就係六十位左右啦，約莫係。咁就有10位都係今日新嘅求助嘅。咁我啱啱先幫佢哋處理完先得閒喺度。 系，都知道咧，你哋工会咧都有系联同一啲嘅工友啦，受影响嘅工友啦，咁都在做进行咗一啲嘅即系追讨会啦。咁其实其中一啲嘅员工咧都向传媒都讲啦，咁其实有一个嘅拖欠强积金嘅情况，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啲咧？ 拖欠強積金呢個係真實嘅，咁據員工所講啦，咁其實佢公司拖欠呢個情況已經係有大，即係差唔多成年嘅有多噶啦。咁部分嘅員工咧就聲稱咧，即係話咧，佢公司咧就係、是、長期冇幫佢哋供強積金啦。咁因為佢哋牽涉好多唔同嘅分店嘅，咁部分咧就供嘅日子就比較多，有啲咧就係、是、隔月咁有啲供有啲冇供，但係佢哋公司統一咧都係扣曬佢哋即係雇員嗰部分都係每個月都照常扣錢，但係 並非每個月都有預償供款落去咯。啊，咁有員工亦都透露就係其實佢已經係向強積金嗰邊係入咗紙係追討噶啦。咁強積金嗰邊亦都話跟進緊嘅。咁但係咁長時間裏邊亦都冇乜即係回覆或者係一啲相應嘅行動未見得到咯。 系，我想问咧，其实呢啲被拖欠强积金嘅员工咧，其实佢哋知唔知佢哋自己被拖欠强积金，还是佢哋系等到呢个嘅公司倒闭结业啦，先至知道佢被拖欠强积金咧？ 其实一部分员工佢系知道嘅，亦都一直佢都有去追讨嘅，即系唔单止系问佢公司嘅上级啦，亦都有联络翻强积金咧去追讨嘅，啊，亦都有入纸俾强积金去申诉咯。啊，咁当然有啲就系佢可能就平时冇乜点留意啦，即系因为唔系个个都咁关注自己强积金嗰个嘅，特别即系比较年轻嗰啲，可能见到有排都未攞到啦，咁可能佢哋冇咁关注嘅，咁可能直到即系件事爆咗出嚟，原来自己有咁多钱俾人拖欠紧，都未知道嘅，有机会啊。 嗯，其实我哋都就住呢个问题咧，有向积金局咧查询啦，咁积金局就回复翻我哋嘅，就话咧系旧年啊五月开始咧，已经从一啲嘅受托人嗰度咧就得知到呢间嘅饮食集团咧即系出现咗拖欠强积金公款嘅情况，就话咧积金局咧一直系主动跟进啦，并且就代一啲受影响嘅雇员咧入禀法院就提出民事申索追讨拖欠呢个公款同埋附加费嘅，咁佢就话咧系呢个积金局咧，接获咗近月啊，接获咗四宗呢间集团旗下嘅食肆拖欠强积金嘅投诉啊，其中一宗咧就经过积金局介入之后咧就成功追翻，另外三宗咧就系入禀法院咧展开民事程序啊。咁但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即系有啲系雇员系早啲发现，咁啊即系当然咧就有向积金局投诉，所以就积金局都有帮手跟啦。咁但系佢哋唔知嗰啲。就真係等到佢倒閉咗先知道原來冇交強積金咯。 係啦，冇錯。 你覺得成個嘅一個通報啊，或者係去到追討嘅制度，有冇出現一啲問題咧？可以改善一下咧？ 其實即係老實講咧，強積金喺香港都有一定嘅時間咧。咁其實即係如果咁大型又牽涉咁多員工咧，真係咁多年都未聽過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即係強積金，我知道佢哋一直都會主動去調查或者去巡查一啲鋪頭係咪有按時按後咁去供款嘅。咁但係即係既然係接到員工嘅投訴，又亦都有委託人反映有相關嘅事情，會唔會可以真真正正係加大個力度去巡查，甚至係直接落去鋪頭去揾僱主呢？即係一旦一日未解決呢件事，其實唔應該係即係僱主可以一直喺度營運緊，甚至你首先你起碼都要揾咗個僱主嚟，即係問咗話先啦，即係唔會好似而家咁，可能仲要經唔同嘅部門，經唔同嘅途徑，先至去點樣民事索償或者乜嘢呢？其實對於工友嚟講呢，唔係個個都咁熟悉呢點樣去投訴嘅。到佢揾到強積金嘅時候，佢可能又要即係又要填一啲 form 啊，又要去自己抄返自己邊間委託人公司啊，又或者要交返相應嘅資料先去排程去做呢，咁我諗成件事就會比較慢囉。所以即係如果有條件嘅話，當然係希望即係積金局可以將個流程縮短啦，或者即係因應今次嘅事件，可能重新審視一下到底個機制嘅中間出現咗啲咩問題，或者點樣去堵塞呢啲漏洞囉。啊， 其实无论政府或者你哋工会人士咧，系咪都应该做多啲教育，就鼓励啲员工咧定期要去即系 check 下佢哋嗰个即系户口啊。因为我知道而家即系多数人其实佢户口佢哋可以网上去查阅自己嗰个户口结余啦，即系唔需要一定等话每半年寄一封信俾你，系有几多？因为大家除咗关心有冇供款，亦都会关心嗰个投资嘅回报噶嘛？大家知道， 冇错冇错。 咁即系咪应该做多啲教育，鼓励佢哋即系主动啲去早啲发现呢个问题？ 其实都工会都支持嘅，系啊。咁但系始终而家因为太多受托人公司同埋太多唔同嘅银行去处理强积金啦，所以即系每家银行可能佢登入嘅程序又唔同啦，或者佢一个特别我哋餐饮业好多做散工，或者佢系好容即系耐唔中就会转一份工咧，佢可能开咗好多好多嘅强积金户口啊。咁佢如果要每一个银行，即系佢可能开每一个都系唔同银行代理嘅，咁佢即系要自己一个人入去唔同嘅户口去查咧，我谂即系唔系咁多工友会有时间同心力咯。不过我哋工会都知道，其实强积金嗰边都开发紧一个叫积金二嘅平台嘅。咁听讲就话可以，即系可以喺同一个平台同一个 Apps 里边睇晒 所有嘅即係嗰個僱員嘅強積金嘅，咁當然佢未公布啦，咁一切以佢公布為準啦。咁但係即係都係朝住呢個方向，等僱員用更容易嘅方法去管理到佢自己旗下嘅強積金，咁先可以真真正正令到佢可以保障到自己嘅權益咯。咁、當然固然教育宣傳當然更好啦。咁希望即係未來政府又好，或者我哋工會亦都即係可能舉辦多一啲活動啦。咁其實我哋工會以前未有疫情嘅時候都有舉辦過領取散工卡嘅，因為我哋飲食業散工多嘛。咁佢積金局為我哋飲食業同埋另外一個就建造業啦，有一個叫做散工卡嘅，就方便我哋員工只要開咗張卡之後咧，就去唔同嘅即係就算佢做散工都好啦，都可以按翻每日個人工供翻落去嘅。咁我哋以前都有做相應嘅推廣嘅。咁未來如果有條件可以做多啲啦，當然可以。 嗯，招冠聰又想同你探討一下咧。嗱，而家呢間飲食集團旗下呢三間餐廳就結業啦。咁但係個聯絡人又揾唔到啦。咁而家即係啲員工咧就被拖欠工資啊，以至代通資金啊、遣散費咁。嗱，其實咧，佢哋而家可以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咧就申領嘅，咁申領一啲嘅特惠款項嘅。咁佢哋而家有冇做緊？同埋就係申領嘅過程容唔容易嘅咧？ 工會琴日咧就協助，同埋今日啦就協助咗全以求助嘅工友咧，已經係初步向勞工處落咗案㗎啦。咁接下來你嘅程序咧，就應該係要去勞資審裁處度咧去等法官去判佢哋嘅，因為最主要原因係咩？因為老細揾唔到，所以暫時嚟講冇一個人出嚟咧去成即係簽一個叫做無力償還書。咁所以咧，佢哋工友唯有嘅方法就要跟程序咧上勞資審裁處度等法官判，即係佢哋要攞咗個判令，先可以再翻翻去破產欠薪保障科度攞嗰個破欠特惠金嘅。咁但係嗱，如果按工會嘅經驗嚟講啦，即係一般咧，如果長咧嘅 case 可以甚至去到一年嘅。咁當然今次亦都有賴勞工處同埋相關部門嘅協助啦，咁我相信會個期會快好多嘅，因為勞工處同埋法庭嗰邊都可以盡量幫我哋安排縮短嗰個排期嗰個時間啦，咁應該就會快啲。但係我諗要嘅時間會比較長，因為即係據我哋了解咧，因為呢間亞太佢旗下嘅嗰幾間鋪頭，佢係牽涉好即係至少十間以上嘅有限公司，即係正常唔會有咁多間有限公司去經營一個。即係咁嘅餐廳，但係佢的確查到出嚟係好多間，涉及好多間有限公司。咁如果你要去攞呢個破欠嘅款項嘅話咧，其實係按程序嚟講咧，係需要去清盤嘅其中一間有限公司。咁如果佢咁多員工係牽涉咁多有限公司咧，咁我哋即係初步估計可能要清盤曬咁多間有限公司，先可以全部員工去攞到呢個款項咯。咁可能個程序會比較複雜，但係我哋工會都會全力協助佢嘅。 即係逐間公司要去到有員工去到代佢哋去申請清盤係嘛？ 係啊，因為一定要係佢嗰個，即係佢喺嗰班員工先可以去做呢個動作咯。 咁揾員工代表去到做呢件事容唔容易咧？有 最主要咧，因為清盤咧要委託律師嘅。咁香港咧雖然有法律援助去協助啦，咁但係因為法援係有個門檻係要申請嘅。又有資產嘅審查啦，咁仲要係連同佢嘅配偶一齊審查嘅。咁如果過唔到呢個額咧，佢哋就要請律師去申請即係清盤呢間公司咧，仲要俾分擔費嘅。咁即係成件事其實即係作為工會嚟講，其實唔合理嘅。工友俾人拖緊錢，我都仲未攞到錢， okay. 我就要俾錢去追討我嘅錢，係成件事唔合理嘅。咁、okay. 當然法援有法援嘅機制啦，咁但係。即係站在喺勞工嘅方面，仲要即係走咁長嘅程序，又要仲要即係要俾錢出嚟嘅話，會比較複雜咯。即係 好，好唔該曬，係飲食業職工總會總幹事招冠聰啊！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